所以就说占地方搁这个空调啊，另外呢跟你这个整体的风格呢也不是特别的搭啊。 对对对。 实际上的中央空调的话呢，人们想起来可能会觉得特别复杂啊，可能相对来讲呢也比较高消费啊，觉得好像这个家里有点经济能力才安中央空调啊，不是说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的。其实通过今天这个节目，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细说的话，其实真不是。这应该说是一个误导。 对 啊，它跟您安那个分体机啊，其实价格和消费是差不多的。可以这么说吗？ 可以这么说。实际上我说一个自己家里的事儿。就是我舅舅其实呢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他家里面其实前一阵刚装修嘛。然后他呢，就是说为了把这个客厅的这个原来原有的柜机，这个一平米的地方省掉，然后显得呢就是比较上档次。它实际上是装了一个类似叫一拖一的，就是一个外机拖一个室内机的这种。实际上价格呢，反而还没有一台柜机贵呢。 所以呢咱们让专家给解析一下你就知道了啊。 对， 好了，那咱们上面的节目呢先暂时告一段落。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中央空调这点事儿啊。那如果呢您要装修了，其实呢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，您也不妨考虑考虑中央空调的事儿。其实它呢消费并不高啊，而且呢在这个能源各方面来讲呢其实都是挺有好处的。另外跟您的家居的这个风格呀啊，甚至呢这个省地方啊等等啊都是有关联的啊。啊，当然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问啊，我们的一会儿来互相交流。好，那下面呢先是广告时间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。 买房、卖房、租房、选房，一切不会再迷茫。 哦，真的吗？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，最权威的房产行情，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，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。 这么好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 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 107.3，每天下午2:30，主持人高燕、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。 楼市好声音，让您的生活更惬意。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！如果您想装修，不知道怎么设计，不知道怎么选主材，又怕有什么陷阱，没关系，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！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，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。报名方式，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-3710，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，等你哦。 小雨将的沙发，我要变得很强大，变强大一下，那我心能量全部爆发。 创造982，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，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、小龙虾兑换券，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。聆听青春，见证未来，982生日快乐， 982生日快乐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。今天，

手掌潮湿的时候，我匍匐在